人说，要有宽广的气度，受尽了创伤绝对不能哭。 说好永远在一起，不弃不离。

守着那一扇门，一转眼从夜晚到清晨。幸福总是分成两份，将一半交给某个人，直到从心要开始一段人生，我就要变成另一个人。可是我不能，可惜我不能把一张 闪着光，我会很快回来，继续我们未完的天堂。看着你的脸庞，微笑着要我去闯，你的盼望是我握在手中小小的太阳。 笑着要我去唱。